咁咧應該係每人手上都有一份。經文喺歷代志上第十章，我哋會用啟印嘅方式嚟讀。我咧就冇呢個 PowerPoint 喺上邊嘅，咁所以你可以睇住呢張嘅紙頭。如果你冇嘅咧，就請你同隔離嗰個 share 好嘛？我会读单节，请会众帮我读双节。历代志上第十章第一节，腓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以色列人在腓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的仆倒阵亡。攻占扫罗派势甚大，弓箭手找到了扫罗，弓箭手以箭把他射伤。拿他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自己伏在刀上，他也死了。凡住山谷的以色列人见他们，即是以色列的军兵逃跑，扫罗和他们他儿子们都死了，也就离弃他们的城逃跑了。腓利士人来到，便住在其中。第九节，他们就剥了他的衣服，拿起他的手级并他的兵器，打发人到腓利士的地的四境，报信息及他们的偶像和百姓。所有基列亚比人听见腓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这样因扫罗的不忠他死了，即因他向耶和华行不忠，对耶和华的话没有遵守，他又因他请示交鬼的妇人求问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使他被杀，而他把国归于大卫耶西的儿子。我们教会的异象宣言是我们要更加似耶稣基督，影响这个世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知道，神预先所定下的人是要效法他如儿子的模样。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神宏大的拯救故事，英文 The Story。 为什么我们要定这个主题呢？重新告诉弟兄姊妹知，就是我们要回到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候，很多教会都是讲福音的教会，但是很多时候不会回到这个福音那里去思想。我们要回到这个福音。保罗写所有新约书信的时候，他一开始讲福音的时候，他是讲给那些基督徒听，讲给那些圣徒听，他不是讲给那些未信主的人听。当然我们知道全福音是对未信主的人，但你看看保罗的书信，每一封书信，特别是罗马书，现在加勒团在查的罗马书，讲福音的时候，他是写给罗马人教会的，他不是写给未信主的人。福音不是单单为了未信主的人，福音是为了信主的人，你和我。所以我们今年是要归回这个福音，重新去从福音去思想我们的生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就是神宏大拯救故事第十一讲，扫罗和大卫，你想怎么死？不是挺好听啊。 今日咧到到五月嘅时候咧，我哋其实三堂嘅崇拜都系讲类似嘅道，都系讲扫罗、大卫同埋所罗门。而咧，我自己就会着重咧讲扫罗同埋大卫。扫罗会讲一堂，即系今堂。咁跟住我哋就讲大卫，讲四堂。讲完之后咧，我就翻香港。因为明道写本书应该系五月中出，所以佢安排咗一连串嘅讲道，翻香港。咁所以我就会停。咁你弟兄姊妹好多都知道咧，旧年我有六个月嘅安息年假咧，其实就系闭门造车，唔系闭门做书。咁所以咧喺个 basement 嗰度咧就写完咗呢本书。咁所以而家五月中咧就出，咁所以我就翻去。咁所以我呢四堂即系五堂咧，其实系讲扫罗同埋大卫。要了解历代至上呢段嘅经文咧。其实我要给弟兄姊妹一个上文下理。扫罗和大卫的生平在圣经里面，其实你可以有两本书你找到的，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至上扫罗和大卫的生平。如果将两本书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撒母耳记上是扫罗，记载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皇帝。然后呢，撒母耳记上下的作者就没有再多讲扫罗，他只是讲大卫和大卫的子孙所坐的王位。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如果你由第九章开始看，看到三十一章，在这二十三章的圣经里面是讲到扫罗怎样兴起，然后神呢，神就用撒母耳来高立扫罗做王，但是因为他对神的不忠，所以神就罢绝扫罗做王。在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就将这个王位给了大卫。当神兴起大卫代替扫罗做王的时候，第十六章就高立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一个一山不能藏二虎，是不是两个皇帝怎可以呢？所以扫罗就要追斩这个大卫了。由第十七章去到三十章都是讲大卫和扫罗的关系，大卫怎样去扫罗怎样去追杀大卫，因为不可以有第二个皇帝在当中。最后呢，去到三十一章的时候呢，就是扫罗呢是被腓利士人所杀。所以撒上的三十一章呢，其实是跟这一章今天我读这段圣经呢是完全差不多一样的。咁而撒上呢都是主要记载扫罗和大卫，而撒母耳记下那本书呢就是以大卫做王之后，其实撒母耳记下就是讲大卫做王直到他死为止。如果你将历代至上和撒母耳记上相比的时候，历代至上只有一章是讲扫罗的，就是今天我们读过这一章的圣经记载的，就是扫罗的死。而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亦都是讲扫罗的死。如果你将两章圣经比较的时候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大致上一样，除了今日读的这段经文十三、十四节之外，两章经文是差不多。那我们要问，撒母耳记上讲用这么多章讲扫罗和大卫，那为什么历代至上只是用一章讲扫罗，而且不是讲他什么，讲他怎么死？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只是讲扫罗用一章讲，而且只是讲他怎么死？所以我今天就要跟你找这个答案。我一起祈祷。诗篇115篇他说，耶和华向来眷顾我们，他还要赐福，凡是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们。愿我们都有这个祷告，神既然看顾赐福，就愿这个的时候，这四十分钟的时候，是他顾念我们，还有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去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愿意这个115篇成为我们的祷告。既然你常常眷顾我们，思念我们，而且要赐福给我们，现在就求你眷顾，现在就求你思念我们，以致我们得着你的福气。愿你的话语祝福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心灵， 叫我们更加似耶稣基督。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刚才我问为什么我们历代至上只有一章的圣经提到扫罗，而且只是讲扫罗的死。刚才我讲撒母耳记上扫罗做王一生是很详细的记载，但是在历代至上只是讲到扫罗一章的圣经讲他的死，即有些奇怪。中国人对死有很多的误解，或者有些迷信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讲死的。当我们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都尽量不提，是不是？所以我们广东话就刮了就算了，不要提死字，打了包就算了，不要提个死字。但是我又知道死是很必然的，人人都有一死的。昨天呢，我们不在我们教会里面，在这个维敦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息礼拜。安息礼拜里面这位的姊妹呢，就是被称为中国麦当劳之父朱元和的女儿。有些人都知道这个朱元和，朱元和呢曾经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会呢讲过一个见证。他的女儿就在这个以前的 Oak Park Church， 现在在维敦教会聚会。他女儿在4月9日的时候突然间中风安息主患。大概一年前呢，这位姊妹 Alice 呢就曾经跟丈夫提过，我听的，就是他说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要一个怎样样的安息礼拜。不知道讲起什么，总之他跟丈夫是这样提过。他说他不要参加他安息礼拜的人是穿黑衫的。他说那些人要来参加我的安息礼拜是要穿到好像去喝的。所以昨天你看到，如果你有 online 看到或者你要参加，你个个人都穿得很漂亮的，好像去喝的，不是穿黑色的，不是打黑色胎。他要一个这样的安息礼拜，因为他说要庆祝回到上帝那里，要庆祝他神给他一生的恩典，他是值得高兴。我和我太太没有讲过我们怎样做安息礼拜，不过刚才这个安息礼拜都可以做一个参考。我和我太太讲过，就是怎样死是最好，可能你都有讲过，是吧？怎样死是最好，最不好死呢，就是 生癌死，是吧？受很多痛苦然后才离开这个世界。最好死呢，就是心脏病或者中风嘣去了，不用挨痛苦嘛。即你就不挨痛苦，不过你家人就因为这么突然就很伤心，很难接受，是吧？你想怎么死？今天呢，这个作者呢，撒母耳记上，这个历代志上的作者呢，他要告诉我们，扫罗的死呢，是那只不好死的死，那只不好死的死。没错，从历代志上下呢，我们如果你留心去看历代志上那本经文的时候呢，作者呢其实是透过那些皇帝的死，你告诉我们知道一些关于神的真理。他就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是赏罚分明的，所以历代志上作者呢藉着这些皇帝的死，由扫罗、大卫一路去到大卫、所罗门、所罗门之后的罗波安等等一路下去的时候，这个作者呢就告诉我知道那些皇帝的生平呢，怎样生平、怎样为神而活呢，就决定他怎样死。即是说呢，一个相信真神的人，或者个在历代志上的皇帝呢，是会将他的信呢表现在顺服上帝和单单敬拜耶和华的身上。这些人呢是好死很多的。因为反过来呢，就是那些不顺服神、不单单敬拜耶和华呢，是会带来灾祸和审判，特别呢写他们怎样死，不是挺好死。 还有历代志上的作者因为圣灵的感动重写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是承接以前旧约圣经里面所讲，譬如摩西五经。但你留心听我讲，人因为犯罪需要神的拯救，藉着弥赛亚的来临，即是基督的来临，死和复活，叫人得着真正神的祝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要了解这张经文的时候，无论是大卫，无论是扫罗，无论是所罗门或者其他的皇帝，亦都包括我们这班人，我们不能够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能够没有神的拯救。无论代上下，扫罗几衰，大卫几好，都不能够离开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拯救。福音即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亦都是我们今年教会所着重神宏大的拯救故事。你看扫罗因为他对神几不顺服，大卫他对上帝，以后那四堂我们讲大卫怎样关心神家里面的事，怎样关心耶和华的敬拜的事情。前者即是扫罗不得神的喜悦，后者大卫得到神的喜悦，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生活都要回到神拯救的福音。我们需要神的灵的帮助，扫罗大卫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靠住神的福音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代上的作者也很强调一件事，就是人是以悔改来回到见上帝，人是以悔改来回到去见上帝。悔改是人信靠神的起点，也是每日生活里面应该有的动作，悔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赚多些钱啊？不是，你们要什么？悔改，悔改。扫罗的死，在历代志上下作者要我们读这段圣经的人留心到一件事情，神为什么会叫他死得那么惨？其实是要我们看回他一生的时候，要我们整顿回我们自己的一生，免得我们好像他死得那么惨。作者是要藉着这个人的惨死来去重新叫我们去整顿回我们生活的时候，是过不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不过代上下作者呢，当他开始讲人物的时候呢，他首先是用扫罗做一个反面的例子。以后几堂呢，当你看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十一章开始呢，他用大卫一个正面的例子。不过他在开波的时候呢，就用个反面的例子告诉你，如果你不想像扫罗那样死呢，你就要警醒，你就要知道究竟扫罗做错了什么事。咁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嗱，你要好似大卫，因为你睇翻大卫死嘅时候咧，系风光大壮嘅，死得好安详嘅，系好死嘅。如果你要好似大卫咁死咧，你就要好似大卫咁嘅生活。就喺历代志上第十一章讲到讲到最尾嗰章。不过今天咧，我哋要即系净系睇一个反面嘅例子，就系扫罗嘅惨死嚟帮助我哋点样去生嘅问题。我们生的问题至少有三方面呢，作者呢要从扫罗的死呢来去惨死呢来去教我们一些的事。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怎样惨死呢？就是被箭所伤。第三节，弓箭扫罗派势甚大，弓箭手找到了扫罗，弓箭手以箭把他把他射伤。你问有什么那么惨，被箭射亲而已。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被你有没有插过刺？当然有啦，是吧？插刺痛不痛？不痛。 參差好痛嘅喎，即係你出去整個一嘅時候，或者係啊整嗰個嘅嗰、那個嘅誒、後院嘅時候，係咪參個刺啊？係咪？嗱嗱聲要揾個鉗啦，鉗杯出嚟係咪？你唔會話誒唔痛啊，唔緊要啊。可能過一陣你唔痛，不過你一鬥親嗰個地方就痛，因為那個刺仲喺入邊，係咪？被箭所傷有咩咁巴閉啫？我想話俾你知咧，好得意嘅。喺歷代志上十二章一至二節話俾我知道咧，當時大衛因為怕掃羅嘅元帥咧，就躲避啦。佢話有勇士咧到佢度幫佢打仗啦。呢啲咩勇士呢？第二節，他們善於拉弓啊，能左右兩手鷹石射箭啊，右手又得，左手又得。射箭，左手掹弓射箭，呢隻手都得噶，即係點佢都得噶。呢啲嘅，呢啲係咩人呢？都係掃羅族嘅弟兄，係屬於掃羅，係同掃羅有關係。換句話說，呢啲係便雅敏人啊，弟兄姊妹，掃羅係便雅敏人。換句話說咧，掃羅自己都係善於拉弓射箭嘅。而家唔係佢拉弓射人哋，係佢俾人射。以其人之道啊，還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箭，還治其人之身啊，弟兄姊妹，慘唔慘？我即係佢最叻嗰樣嘢，點知佢最叻嗰樣嘢就俾人用嗰樣嘢嚟射傷佢。第二，掃羅係自殺的。第四節話俾佢知道，掃羅就向拿兵器嘅人説：佢射咗傷之後，佢話你拔出嚟將我刺透，免得嗰啲未受割禮嘅人嚟到咧，把我凌辱。嗰、那個拿兵器人唔願意刺佢。因为那个人惊啊，扫罗就拿刀伏在他上边死了。扫罗求死不能啊，弟兄姊妹。佢话你叫佢拿兵器嗰人，你杀咗我啦。那个人唔肯，最后点啊？自杀而死。自杀而死，死得好惨。第三样嘢咧。死后是被五马分尸的。如果你看第八节和第九、第十节的时候，那些腓力士人来到见到扫罗，剥了他的衣服，拿起他的手级，即是锯了了，已经锯了才拎得起的嘛。拿起他的手级，然后将他的手级带回去自己的神庙那里，钉在他的神庙上。箭衣被剥，头被拍下，而且被钉在这个神庙里面。那他的身体呢？第十一节告诉他知道，有一班的人有恩于他，所以呢，这班的基列亚比人呢，其中的大能勇士呢，就去拿回冒生命的危险，去拿了扫罗的尸体去埋葬。扫罗惨死，似乎是作者要刻意提醒我们，他有这样的收场是因为扫罗的罪的缘故。十三、十四节，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看。其实你再想清楚，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在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一样惨死的。这个圣经讲永死，永远离开上帝，和上帝分开，这个死是最惨的死，因为你和永生的神永远的分开，这个永死是最惨的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叫人信耶稣？因为可以逃避这个永死嘛，这个最惨的死，永远和神分开。即是你说，和神分开有什么那么惨？我现在已经和神分开了，我不理他。我哋有时，我记得就系、是，当我嚟读书嘅时候，1977年，当时咧我系要坐 好像是大寒，大寒饥。当时呢不是好像现在那样，你有条通道你走出去，你要走出去的。那时在啟德机场，那次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所以心里面很难过，眼泪模糊。那我走去，走出去，是吧？那有个人说，喂，你不要走去那边，因为为什么呢？我在走去那个 engine 那里，走去那个引擎那里。那个人说，你不要走去那边，因为很伤心离开家。你可以想想，你第一次，如果你是我的情况，第一次离开家人的时候，即其实你不是没机会回去探他们的，是吧？亦都不是没机会他们来探你的，是吧？你离开，离开都第一次离开这么痛苦，这么难过，这么伤心。你想想，你跟上帝永远的离开分开，其实比这个可能千万倍这么伤心，这么难。我们其实都是，不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死都是惨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是比扫罗好多，比得好多好多好多。我们的罪亦都不是比扫罗少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我们跟扫罗没什么分别的。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在看完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想到，其实耶稣的死比扫罗的死更加惨。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原来钉十字架是自古以来一个最残酷的刑罚来的。我们没有钉过十字架，我们不知道，但是研究钉十字架的人告诉我们知道，原来钉十字架是最沉痛最惨的一件的刑罚。因为当你钉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你看戏的时候，耶稣呢，就是他用绳绑住，是不是？但其实不是用绳绑住的，而且不是钉在这里的。因为钉在这里，这里全部都是软骨，是承受整个人的，所以不是，是钉在这里，在这里才有骨可以承接成的。那如果人钉十字架的人要唞气的时候呢，因为他两脚都是被钉的嘛，他要，你唞不到气的，这样你很难唞气的，所以他一定要硬上去，硬上去他才唞到气。所以其实他要硬上去的时候，要动的时候，这些钉痕会加深，这些伤痕会加深。所以有人说十字架死是最残酷的一个死，而耶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比起扫罗的死，耶稣的死是更加悲惨。而再想想，他是无罪，他是无罪，他是为了担当你和我的罪惨死。刚才我们唱一首诗叫做为我你彻底牺牲，是吗？类似那句上帝的牺牲，耶稣基督的牺牲是彻底的，因为他死是很惨。所以再一次提醒我们这班的人，扫罗惨死不及耶稣的惨死。跟着下面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死，就要看我们怎么生。有个报纸馆呢，有一次呢，有个人打电话去个报纸馆，咁接电话个人呢就接电话，咁个女士就话，我要登一个呢讣文，死亡通告。咁那个女人就问要几多钱啊？咁个报纸馆就话5蚊一个字，太太。好，个女人呢就沉默咗一会。你有没有纸啊？有。有没有笔啊？有。那你写下啦。写下什么呢？大明死了。那个人问，就是这么多了。我说是啊。对不起啊太太， 我哋最少要十个字嘅。Okay? 我哋最少要十个字。咁我太太系好兴啦，系咪？即系早啲话俾我听吓。咁佢话谂，佢话我要谂下，谂一阵。佢话你有冇纸，有冇笔？佢话有。咁佢点写咧？嗱，你写大明死了，骑车廉价出售，即系要帮佢卖埋车。啱啱十个字。我觉得大明真系死得好惨嘅，这个佢太太啊，要登呢个富民嘅时候啊，为咗要满足个富民啊，系将个车都卖埋。作者提醒我哋，扫罗惨死，你会帮助我哋点样去过我哋嘅生活？扫罗嘅问题啊，再生嘅时候嘅问题喺边度？佢错喺边一度咧？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提到在《撒母耳记上》31章和这一章的比较的时候，你会发觉是没有《撒母耳记上》是没有了13、14节的，31章只有这里《历代志上》是有13和14节这一两句说话，是作者对到扫罗一生的评价，对扫罗一生的评价。这两节经文怎么说呢？直接翻译，佢话这样，因扫罗嘅不忠，他死了；即因他向耶和华行不忠，对耶和华没有遵守他；又因他请示交鬼嘅妇人，求问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神使他被杀，而曾将国归于大卫耶西嘅儿子。首先讲一讲就是最后那句，将他的国归于大卫耶西的儿子。这个呢，就是因为第十章最尾那句呢，就引进第十一章以后我们看呢大卫了。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从大卫的生平呢，作者也都要提醒我们。当然呢，神罢绝扫罗，把以色列教交给大卫，是因为扫罗的罪，在这里提到。扫罗犯了什么罪呢？叫神将他罢绝，不给个王位他做，给了第二个人呢？即是如果你看回这里呢，我用 ABC 来去分析这一段的经文，在你手上面是没有 ABC 的。解经家对这两节有三方面呢，讲到扫罗所犯的罪。我们先看 A， 对神不忠。对神不忠呢，在这一节里面其实有两次出现，一次呢是动词，一次呢是名词。所以我如果你看和合本呢，就是没有这样直接翻出来的，有很多英文圣经都是 skip 了一个名词动词，但是其实那里呢，如果你看回我翻译的时候呢，是讲他对神不忠，然后行不忠的事。那我们要问什么叫不忠？有几段经文呢，我想同你睇嘅呢度咧，就系一个动词，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咁咧，然后咧，喺第二章嘅第七节代上，五章廿五节、九章一节，同埋呢度咧，就系呢个不忠嘅字嘅出现。第一、二章七节，加米嘅儿子是亚干，呢、这个亚干在当灭嘅物上犯了罪，呢三个字咧就系等于不忠。嗱，呢个咧系有历史背景嘅，就系当讲到约书亚带佢哋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亚干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所以连累以色列人在艾城的一役有人被杀。这个犯了罪就是不忠这个字，同一个字。我们再看的时候，在五章二十五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的民的神行淫乱，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灭绝的。这里五章廿五节是讲紧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应许地，在迦南应许地他拜当时迦南人的神，所以这个叫做犯了他列祖的神，得罪了列祖的神。这个得罪这个字都是一样，同一个字，不忠的字。九章一节，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啊，犯罪这个字都是不忠这个字，就被掳到巴比伦。 我们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不忠。如果你看民数记第五章六至三十一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民数记，第五章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呢？如果你看和合本的题目，就是怀疑妻子不忠的时候要做一些试验，就是那章民数记第五章讲，即是那里讲到，如果你做丈夫的怀疑妻子不忠的时候，就要帮他做一些 test，好像我们验身。而那个不忠的字，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经常出现，弟兄姊妹。因为换句话说，妻子对丈夫的不忠，或者调回头，丈夫对妻子的不忠，是可以解释这个什么叫罪。而代上第五章25节，刚才我们读过，亦都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以色列的罪是什么罪呢？以色列的罪最重最重大的是什么罪呢？就是他们去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不拜耶和华，去拜迦南地的神，拜偶像。这个在圣经里叫做不忠的罪，就好像妻子对丈夫不忠，或者丈夫对妻子不忠一样。有第三者，以色列有第三者，他第三者是迦南地的神，不是耶和华自己。以色列对耶和华不忠，所以叫他们被掳去巴比伦嘛。其实扫罗就是一个的预表，一个投射。所以扫罗死得那么惨，亦都是要告诉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是被掳归回，而是告诉以色列人知道，你们被掳是因为你们对神不忠。真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上有没有好像扫罗，好像以色列人对上帝不忠？我们是不是单单侍奉一个主呢？还是好像耶稣说，你们又拜马门又拜真神？这个马门可能是很多代表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或者是无形无体的东西，你可以当它是上帝。我们有对神这个不忠。所以我常常都讲一件事，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认罪悔改。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吗？这里讲尽，我们有没有尽呢？我们是每天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呢？我不敢说这个尽这个字。当我们不尽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忠的时候。扫罗的生平提醒我们，他对神是不忠。诗呢，我们要跳下去看看诗呢，就是他对神的不忠呢，作者呢是用两句说话给他，他说因为他请示交鬼的妇人，求问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来表示他的不忠。即是说他不去找耶和华，去找什么呢？交鬼的妇人，不求问耶和华，去求问交鬼的妇人。那你说，首先我们看一看求问神这个字呢，原来是历代志上非常着重的。历代志上15章13节、16章11节、21章30节、22章19节和28章9节。这些经文全部都是讲到，即是历代志下我们没有讲，只是讲上呢，就是讲求问耶和华原来很重要的。是作者的重点。那我们只看28章的9和10节。因为这里说，我儿所罗门，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果寻求他，他就被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就永远丢弃你。这里有两次出现，第一次是监察这个字，第二次是寻求这个字，其实都是同一个字。谁监察人呢？上帝。谁寻找上帝呢？寻求上帝呢？人去寻求上帝。所以呢，神来找我们，中文译做监察，我们要找上帝，寻求上帝。 不是只是我们求问上帝，其实上帝来找我们，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和其他宗教一个最大的分别。宗教是什么呢？宗教是人去找一个上帝，人去做一个上帝来去敬拜，这个叫宗教。基督教不是宗教，是一个信仰，因为是上帝来找我们。圣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是我们去找上帝，是上帝来找我们。所以如果你跟一些其他信仰的人，其他宗教的人说的时候，你要这样说，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我们跟人家所信的不同。为什么？宗教是上帝去人去找上帝，佛教、回教、什么教都是人去找个上帝出来，基督教是上帝先来找我们。扫罗对神的不忠是因为他不去找上帝，反而求问交鬼的妇人，就好像拜偶像。所以作者呢就说，又因他请示交鬼的妇人一事呢，就要带回去到撒母耳记下二十八章。这个很长，二十八章呢，但我不讲。二十八章是讲扫罗呢，其实是他呢就是他禁，他做了皇帝之后，他禁止那些人去找交鬼的，不准有交鬼的人在他的国里面。但是如果你看二十八章的时候呢，他禁，但是他自己去找。对神的不忠，你可以说扫罗是自我矛盾，因为他禁止那些人不让有交鬼了，但是当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不答他的时候，他就去找什么？找交鬼，自己打自己嘴巴，出乎意反乎意，自相矛盾。生命里面问了有一个问题，对神不忠，亦都没有忠诚可言。 As when we are unfaithful to God, we also lose our integrity. 扫罗 lost 他的 integrity, 因为他对神不忠。他说不准有，自己走去找，这些是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所以其实呢，我们要学几个功课。第一，扫罗其实是我们的写照，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口里面说很多属灵的说话，但是里面不属灵。我们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基督徒呢，有人说呢，一埋葬了下去地下呢，有一样东西即刻会复活的呢，就是那棚牙会复活的，死剩把口嘛，中国人说。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讲一套做一套？我们其实是活得，是不是我们现在是活得很称心、很开心、很满足。为什么我们不开心、不满足、不满意？因为其实因为我们表内不是一致，我们讲一套做一套。好像扫罗在这里，他禁止交鬼的，他自己去走去找。第二样东西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求问神。我们求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追求上帝，追求 seek God， 即是追求上帝。其实我有例子想跟你讲，都可以讲一下，因为还有时间。有一次有个年轻人去找一个隐士，你知道什么叫隐士？即是入去深山野岭去修道的人。那这个年轻人就说呢，我要我跟那个修士或者那个隐士说，我要寻求一个真正的上帝。那这个隐士就带他去河边，带去河边呢就叫他你耷低头在个河那里啦。那他听他说啦，是不是？那个隐士就将他头按落个水里，咁佢挣扎啦，系咪要？因为头都咁佢窒息噶嘛，咁佢挣扎好耐，咁要掹佢走。但系个隐士咧个力大咧，将佢个头咧压落去， 压到佢就嚟断气嘅时候，将佢掹翻上嚟。咁个隐士咧问佢：你头先最需要系咩啊？空气咯。OK， 再嚟一次，游落去，哇，喺度挣扎，挣扎完之后咧，差唔多断气啦，就掹翻上嚟。佢话：你头先最需要系咩啊？空气。佢话：如果你要揾神咧，你就好似头先好似俾水浸嘅时候咧，猛咁需要空气一样，你要咁嘅态度去揾上帝，咁先得。所以你翻屋企，你嘅态度都系未到嗰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去寻求上帝，系咪真系好似呢个人佢要搏命嘅得到空气，还是系我哋？有事的时候就去求问一下上帝，没事的时候将上帝摆在一边，好像你家的以前家的王大仙菩萨一样，有事就去求他，没事就在神台上做个装饰。我们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扫罗的罪是因为他没有去恳切的追求耶和华，亦都系因为佢唔听上帝话，所以听上帝冇讲俾佢知应该点做，所以佢先去揾交鬼嘅人。但系其实最多到最少，我哋要知道嘅系佢同神，其实佢一路都唔听神话，唔系一次，唔系两次，三次。你知道打 baseball 咧？有个 term 叫做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有冇人唔识呢个 term 噶？请你举手，我讲俾你听。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有冇人唔识噶？唔好客气啊，唔紧要噶，你唔识嘅举手啊。你记得打雷球咧，就系有个人掟噶，系咪？你有个揸棍打，系咪？咁咧后边有个公正，揸棍嗰个有公正。公正咧系喺佢前面有个四方框。掟球的人一定要掟入去个四方框那里，而那个人不去打到个球就叫 one strike， 如果是四方框以外就叫做 ball， 那些不算的，不过不是不算，即是他只能够掟四个 ball， 三个 strike， 所以掟球的人一定要掟入去那个四方框那里，被打球的人打到的。那当然不是个个都打到，是不是？即是不是那么简单，掟一次完喺四方框，嗰個人打唔到叫 first strike。第二次喺四方入邊，嗰個人打唔到係 second strike。第三次掟喺中間，嗰個人打球打唔到咧，就叫 three strikes。咁佢就要出場。掃羅係三次，所以佢出場。你睇翻聖經好多都係 three strike and you out 嘅，所以 baseball 係好合聖經嘅。啊，打 baseball 係好合聖經嘅。三次上帝俾三次咧，你就出局。你翻去揾咧，扫罗都系三次，三次出局。唔系上帝唔俾我哋机会，唔系上帝唔俾人机会，系我哋唔去争取呢啲机会，唔去信靠神父。啊，咁咧就因为时间关系咧 ，B 咧其实就系讲到咧，扫罗冇听从神嘅话，冇遵守神嘅话。如果你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呢，就是他第三个 strike 的时候呢，撒母耳记跟他说，这个是第二个 strike， 第三个 strike 他找这个交鬼的，又说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厌弃耶和华的命呢，耶和华都厌弃你。扫罗的罪叫他死得很惨，作者以扫罗的死来去帮助我们看回我们的一生。 你过了 一大半或者一世半或者什么都好，看回你自己一生的时候，不要好像扫罗那样，在他生平里面不听从上帝的说话。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今天神是要告诉我们知道，祂对我们一生的评价 是透过那个死你告诉我们知道你想怎么死你就怎么生。在中国大陆呢，有人对现今的中国人写了一个的评价，一首的诗，人生是什么呢？吃得比猪少，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我们是不是一早起身上班，是不是做就做了一牛咁啊？食又唔食得多，瞓又瞓得少，唔好让呢一个成为我哋基督徒人生嘅写照，唔好让我哋白过我哋嘅一生，唔好让我哋。想到死得那么惨的时候，让我们想到如果是死得那么惨的时候，不如我现在好好的为神而活。所以现在我们唱一首是不是动力信望爱，我们的生命是要重整，有神的动力，有神的信望爱，成为我们的改变，这个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改变。我们低头，我们祈祷，请我们安静。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神的面前反映我们自己的生年过了那么多年，你想怎么死是跟你一生怎么过很有关，你想你的一生怎么过，从今一开始你愿意你的一生怎么为神而过，你自己向神